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565。 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哈杜布三国之吴国 Map 二。今天啊，我要介绍的这个哈杜布发行商是 Map 二，它算得上是一家特立独行的公司，它实力很强，但却比较少去参与争斗，所以啊，我们把它称作吴国吧。Map 二成立于2009年，由 CEO 约翰施罗德和 CTO 斯利瓦斯创立，到2016年的时候，施罗德卸任 CEO 做了执行主席，那斯利瓦斯则去了 Uber。 为什么 CEO 和 CTO 下台的下台，去 Uber 的去 Uber， 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我留到文章最后来说。先从 Map 2这个名字聊起啊，它是 Map Reduce 的缩写。在心理学上啊，有这样一个说法，人们总是会在潜意识里面流露出对自己不擅长东西的关注。那从这一点上来看呢， Map 2这个公司啊，拿了 Map Reduce 来做商标，而事实上它擅长的也的确不是 Map Reduce。 Map 2的 Hadoop 发行版本和其他公司很不一样，它呢是一个挂着 Hadoop 外壳，但是夹杂着自己私货的版本。 Map 2的联合创始人兼 CTO 曾经在谷歌的文件系统组做过经理，所以啊，他很强烈地认为 Hadoop 的文件系统是个渣子。于是啊，这个 CTO 用很低廉的薪资在印度雇佣了一群程序员，重构了一个文件系统。那这个文件系统据说啊，有比 Hadoop 的文件系统优越无数倍的性能、稳定性、安全性等等。而 Map 2的 Hadoop 版本，简单一点来说，就是把 Hadoop 里面的文件系统替换成了自己的这个不开放的源代码的文件系统，同时啊，又做了很多工作，让这个文件系统和现有的 Hadoop 体系兼容。这种兼容性在我看来其实挺难做的，但 Map 2号称是做到了。本着在文件系统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想法， Map 2踏出了第二步，瞄准了在 Hadoop 生态圈里面非常重要的 NoSQL 产品 HBase。 HBase 的大名可谓众人皆知，但是因为 HBase 受到了 Hadoop 文件系统本身的一些限制，以及涉及与底层存储分离的太厉害，其性能啊一直不是很好。 Map 2的下一步做法是改变文件系统，在文件系统内则实现了对 HBase 的支持，并且提供 HBase 的接口给上层应用，这样用户其实不需要额外的装 HBase， 就自然而然的拥有了 HBase 的功能。这还没说完， Map 2在自我改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又瞄准了 Kafka 这个在 Hadoop 系统里面做数据交换的重要服务。 Map 2的做法还是继续改改改改它的文件系统，让文件系统又拥有了 Kafka 的功能，于是啊，用户们不需要安装就可以使用 Kafka 了。没错，就是这样，这个创业公司凭借一己之力聚集了一群程序员，挑战了全世界，重新实现了这么多功能，然后再包装进自己的发行版卖给客户。更重要的是啊，这些重新实现的功能据说性能上要好很多，而开源的东西按照 Map 2的说法实在是只能凑合着用，怎么样也比不上 Map 2的高大上。 Map 2的说法是，这种做法不只实现了同样的东西，而且做得更好、更高效、更快、更高、更强，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如果后面再加个更便宜，那就太完美了。只是啊， Map 2的这套系统本身以赚钱为目的，和便宜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Map 2的系统卖得比其他人的系统都贵，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系统更好。此外呢，凡是存储相关的功能， Map 2都重新实现了一遍，其他部分则选用开源的，这就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那些开源的东西啊，在这个文件系统下的兼容性需要仔细测试，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只有伴随着 Map 2的发行版一同发行的开源工具才能在 Map 2的文件系统上很好的工作，而外部下载的就不能保证这一点了。第二，就是客户有顾虑，那客户会想，你的系统是自己实现的，如果我上了你的贼船，再想回去用 Kudaro 的就不太可能了吧，因为你的数据存储对别人来说就是不透明的，迁移起来会有障碍。为了避免被绑在 Map 2的战车上，还是不要买你家的东西吧。这其实啊，很考验市场人的宣传功力。当然 Map 2的宣传队伍不是吃素的，他们把自己的系统啊定义为二进制代码无差别兼容。那简单一点来说呢，在其他的 Hadoop 发行版和 Map 2之间可以互换模块随便运行，这个口号啊看上去很美好，但实际测试的时候往往就是另一番景象了。这个所谓的二进制代码无差别兼容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不过呀，倒是很多人在宣传的时候说，我们就是 Hadoop 没有兼容性的问题， 那这个哈杜普发行版终究没能成功开疆拓土，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几乎没有什么人用。相对于存储系统， Map2 在系统的执行方面就显得没这么自信了。 Map2 有关执行的部分，比如说 MapReduce 或者在 MapReduce 之上开发的各种查询语言，如 Have、Page 等，都是直接用开源的。不过 Map2 对开源社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Map2 主导了一个开源项目 Apache Geo 的开发，大概在2013年的时候啊， Map2 的人来找过我，我和当时的 Geo 的项目的负责人聊过以后啊，感觉对方对很多问题都还没想清楚，所以没有去 Map2 工作。后来呢， Geo 的发展也并不顺利，再后来变更了主要负责人，项目也慢慢起来了，参与进来的公司啊越来越多。再后来伴随着 Map2 创始人的下野，只有的人也跑去开了创业公司。我个人啊，对这个创业公司的前景不是特别看好，主要还是觉得 Geo 这个产品不是很出彩。 Geo 这个东西啊是开源的，但是 Map2 这个企业对于好东西往往都不开源，因此呢，我们难免要仔细审视一下 Geo。 至于 Geo 发展至今又是个什么情况，我就不妄加评论了。 Map2 的融资过程比较有意思，前后融了好几轮，最后一轮时 Google 旗下的风险投资部门 Google Venture 投了钱。为什么说有意思呢？因为 Google 啊很少在 Hadoop 的相关领域撒很多钱，比如在 Codera 上投入就不多。我想啊，可能 Google 从来都没有看好过 Hadoop 的文件系统或者 Hadoop 整个生态圈，但是对于凭一己之力去重写文件系统的公司，并且其创始人还是从 Google 出来的，知道 Hadoop 内部是怎么做的，可能啊就刮目相看了。 Google 呢也许认为这样的公司啊有可能成功，所以才投入了很多钱。 Map2 的生意很有意思啊，它真正的客户量很少，可能连 Codera 的 10% 都不到。但是很奇怪， Map2 和 Codera 在营收上差不多，也就是说 Map2 的每个客户贡献给他的钱都要多很多。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因为客户上了 Map2 的贼船下不来而不得不继续用，还是这家公司的产品真的受有钱公司的欢迎，我无法去判别。 Map2 的 CTO 兼联合创始人在2016年离开 Map2， 成了 Uber 的首席数据架构师。创始人下台或者离职显然不是什么好事情。那么这个印度人为什么放着自己好好的公司不做，非要跑去 Uber 呢？我想啊，不外乎两个可能性，一是自己做的没兴趣了，不想做下去了；二是资本的力量进来了，也许啊 CTO 觉得钱赚得不够多，不是上市的好时期，而资本没有这个耐心继续等下去，因此就只能把拦路虎清掉了。我想啊，第二个原因可能性更大。但是我们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 Map2 的这套发行版能够出来，这位 CTO 功不可没。离开了他， Map2 是不是依然具备继续前进的能力呢？这就留给时间来检验吧。不知道 Map2 到底什么时候要上市啊，也不知道上市以后会采取什么举措，但这种创始人离职的现象也许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啊。我很难理解一个创始人需要在公司上市前夕离开自己辛苦创业的公司这种情景。我只能说，要么是公司层面的问题，要么就是资本的力量太强大了。你认为这对 Map2 又会有